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爱尔兰嘅诗人。 系啊，今集呢位爱尔兰诗人咧，而且系我谂都系我哋阅读经验入边咧好罕见嘅一种吓，就系佢系用爱尔兰文写作嘅爱尔兰诗人。以前咧，我哋都会睇过，比如话系叶慈啦、希尼啦，但系佢哋都系用英文写嘅。 是 用英文寫詩，但是呢位叫諾拉尼高納爾的呢位女詩人呢，就是一位土生土長愛爾蘭詩人，而且是一直堅持用愛爾蘭文寫作。咁佢好多詩其實以前我睇過一少少呢，佢係被一啲英國詩人譯成英文。可能英國研究愛爾蘭文嘅有人在啦，大有人在啦。但係呢本詩集呢，就係第一次，其實係中國翻譯史上面第一次有愛爾蘭文直譯為中文嘅詩集。咁呢，我睇返介紹呢，就係嘅譯者呢係第一個研究愛爾蘭文嘅博士，喺都柏林大學留學，跟住仲要留校任教嘅。咁佢嘅愛爾蘭文應該係非常之好嘅。咁其實愛爾蘭呢同香港之間嘅距離，话近唔近，话远唔远，咁好多人都会选择去旅游啊，甚至我知有香港人移民爱尔兰嘅。咁爱尔兰咧，其实得五六百万人嘅啫，五百万人到嘅啫，咁都柏林就更少啦吓。但系咧，佢嘅文化系非常之丰富嘅， 因为 我谂最重要的一样嘢系佢有自己嘅语言。佢有自己嘅语言咧，佢就会有自己嘅民间传说。有屬於佢哋完全自己嘅一套傳統。咁其實呢十幾年前呢一啲台灣嘅作家就特別留意愛爾蘭，因為好想比為愛爾蘭，將台灣嘅文學同愛爾蘭文學相比，咁有相似之處嘅。但最麻煩嘅一樣嘢就係佢冇自己嘅語言，台灣係冇自己嘅文字，可以講係咁愛爾蘭有自己嘅文字，呢樣嘢就好唔一樣。 是咁唔單止話文字嘅音樂啦。 哇，太多啦，愛爾蘭咁音樂啦、電影啦。咁佢已經係真係好蓬勃㗎啦，佢嘅文化。咁當呢個時候我哋再睇返愛爾蘭嘅詩呢，你就會好理解佢點解可以獨當一面，而且哇佢都咁細嘅國家有兩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係詩人。咁同英國比都唔輸蝕嘅。 咁我哋今集就介绍諾拉。 係啦，諾拉呢点解佢会被译成中文呢？我諗好大一个原因，佢其实都算係依家爱尔兰最出名嘅诗人即係所谓国民诗人，属于係。点解呢？因为佢嘅诗呢又唔似叶慈希尼佢哋咁深奥嘅。其实佢好多诗係好简洁，同埋呢係好同爱尔兰嘅日常生活同埋呢係一啲传统嘅嘢呢都有关系嘅。我今集揀嘅佢嘅一啲詩呢，就係佢比較獨特嘅詩，因為佢好多詩係同愛爾蘭故事有關嘅，但我今集揀好多係無關嘅。但我哋呢集先聽一聽呢位女詩人諾拉嚇。 咁第一首要聽嘅就係《夜餘》。 《夜餘》作者諾拉，我必須到崖底去，站在齊頸深的海水裡。一隻手緊爪掌在孤礁上的海藻，另一隻空出來，隨時準備著遞住魷魚。我旁邊有個陌生女孩，講話帶著英語口音。你上學念過書的，那你一定聽懂她說什麼了咯。小姨向我打聽。有時吧，我回答。有時聽得懂，但其他時候就像聽著鵝毛大雪從空中紛紛落下的沙沙聲。書給你，要是有了麻煩，一定記著把它抱緊。可是我該怎樣用同一隻手找魚？你不用操心那個，幫我一個忙，我說，並從他手裡抽回書。現在我站在崖底，齊頸深的海水裡，我的右手緊緊扯住礁石上的海苔，左邊一條紅白鱗片閃光的魚就在一爪開外，撥起一陣刺骨的爪魚，在我臂彎上方畫出一道彩虹。 首先呢就好特别之处呢，其实佢讲緊嘅係一个梦境。 佢自己嘅梦 啊。呢个梦呢你又会觉得好有心意，因为入面呢出现咗一个呢讲话带英文口音嘅女仔係陌生㗎喎、哦。咁呢个呢我可以意识到嘅，即係爱尔兰呢係会有呢个阴影嘅。因为佢嘅强大嘅邻国其实长期系唔系好友好嘅。爱尔兰嘅独立系通过对英国嘅反抗出嚟㗎嘛。咁我都可以想象，就好似我哋喺香港有时都会啦，好介意口音呢样嘢。咁英国口音又睇唔起美国口音。牛津口音又睇唔起伦敦口音。即之类啦，好多嘢嘅。咁呢、這个但英国口音嗰度呢，佢入面仲有一个人嘅出现，就系佢嘅小姨。佢小姨其实象征住一个传统嘅爱尔兰嘅女性，佢系唔识听英文， 系 啊，咁佢呢个作者咧，佢系读过大学啊，即系受过高等教育嘅，咁佢实英文好好啦，咁佢就佢嘅传统嘅爱尔兰人咧，就问一个新爱尔兰人，你听唔听得明呢个带英文口音嘅人？ 有时听得懂咯，吓、啊， 其实呢个未必系英国人嚟嘅，佢可能系一个咧将自己。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啦，即係自覺自己啊，可能英文講得好啊，比較高人一等啲咁樣，仲要係咁樣。但係咧，最後佢成首詩咧，呢、這、一個好似好似戲劇衝突咁樣，但係喺一有一樣嘢包圍住呢個戲劇衝突嘅，就係嗰個大自然。我哋都知咧，愛爾蘭嘅自然環境係好變化多、複雜嘅，同埋咧好多啲崇山峻嶺啊、海峽啊。啊，好恶劣嘅天气啊，等等噶嘛，好戏剧性嘅。佢最后咧，佢话其实呢啲都唔重要，佢听唔听得明佢讲乜嘢，同埋本书系乜嘢，佢有本书递俾佢嘅，都唔重要。其实更重要系嗰条鱼啊。佢话你不用操心哪个，佢唔在乎呢啲文化嘅冲突。佢发现咧呢条鱼佢本身带有嘅美丽啊，喺呢啲暴风骤雨，喺呢啲海水嘅冲击之后，呢条鱼竟然系。撇起上嚟呢，係撇出一道彩虹。 是 啊、其实你可以话係一个梦，但係梦呢又係人嘅一种，其实一种焦虑意识嘅投射。佢可能通过呢个梦呢解决咗一样嘢，就係佢对爱尔兰文化佢本身佢又有肯定嘅地方，又有少少唔确定嘅嘢，但最后呢佢觉得咦，我哋嘅彩虹係我哋嘅。呢样嘢已经足够啦， 所以唔理你究竟系带啲咩口音啦。 系啦， 好，跟住我哋要听神歌。 神歌，作者诺拉。早晨不在乎他点亮了什么，正在阔叶树间半嘴括燥的寒鸦，湿地芦苇丛中骄傲巡游的绿头鸭，从沼泽巢穴突然冒出的水鸡的白团，或是在广袤滩涂上如履薄冰的丽滑。太阳不在乎他照耀着什么，红砖房屋乔治风格庭园里雕花的石刻玻璃窗整装待发，去郊区花园里劫掠的蜂群打着调鞋过的呵欠，欲望高涨的年轻爱侣，百合与玫瑰上滚动的大滴璀璨露珠，还有你的肩膀。然而对我们而言，一切已不同，昨夜已逝，我们得接受今日安排的一切，必须出门，再次屈膝，装定生活愚蠢的碎片，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用上破碗，而不是赤掌谷水而饮。我们在乎这个。 神歌，洛拉嘅作品。 神歌系我好鍾意嘅佢一首诗，头先又有夜雨啦，咁依家呢第二朝瞓醒之后呢佢会点样呢，佢入面其实罗列咗好多意象，呢啲意象好丰富啊，寒鸦、绿头鸭啊，有啲我哋都唔系好熟悉嘅动物啊，水鸡啊，呢啲可能系爱尔兰特有嘅一啲动植物啊。咁下一段呢又全部系出现一啲植物，百合啊、玫瑰啊咁样。但系佢入面强调一样嘢，大自然系唔在乎呢啲咁美丽嘅嘢嘅。对于你嚟讲，佢加咗好多人类嘅定语入面，比如寒鸦系喺度拌嘴嘅。 就喺度嗌交嘅。咁绿头鸭呢又系骄傲嘅。其实呢啲系人类嘅想象、 啊。 就好似呢我哋睇啲儿童文学都系会拟人化嘅喺儿童文学入面，系为咗方便小朋友去认识。咁、其实呢样嘢系带咗嚟我哋成人嘅意识入面去。我哋长大咗都会觉得哦，冇样嘢系骄傲嘅，冇样嘢系烦躁嘅。但系呢其实天地无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早晨太阳是不会在乎你是怎样看这一切的，它都是普照万物、啊、但是呢对于人来讲呢，它经历了那种对大自然文明的再认识、 嗯、 之后呢它好像一切都变了、啊、它一切变了，但是它最后那个意象是很奇怪的，它说生活的碎片是愚蠢的，但是我们要再执返起来，執返起嚟呢佢用咗个意象，我唔知道西方有冇呢样嘢嘅，但係我讲呢样嘢呢我就知道呢喺中国以前係会有宝镬啊宝碗呢样嘢嘅、 啊、 香港都有嘅、 啊、 即係搵啲铁将啲崩咗个碗，咁、啊、其实 整啲沙跟住再 好传统㗎嘛，係 糊咗佢咁。 係啦、啊啊、有啲会整得好靓㗎喎，有啲係用啲金属，即係糊完之后你觉得嗰种变咗一种残缺味添、啊啊。原来佢呢入面讲緊可能爱尔兰都有呢种传统，可能穷嘅国家都有呢样嘢。诶，虽然生活碎咗，但我哋仲可以将佢箍翻口佢啊！我哋就唔使用只手去滗水嚟饮， 嗯， 即使系呢个破碎嘅生活咧，我哋都可以承接一啲嘢俾我哋吓、啊，我哋好在乎呢样嘢 吓，用上破碗都得噶。 系啊，呢个比较同前面有好大比较，大自然喺度自己运作紧啦，但系人类咧都仲要继续为自己嘅生活咧，就系、是、去做一啲补救嘅措施。入边讲紧嘅就话，一切已经唔同啦。过去咗一夜之后，我哋重新开始我哋生活，就好似其实我可以想象嘅，即系假如比如话你屋企出现咗一啲矛盾，或者你屋企发生咗一啲风波，但系一觉瞓醒，你系咪都要面对咧？都要执翻口佢咧？咁样咧，呢、這个就系人同自然嘅唔同咯。 系，即系早晨，即系永远个早晨都系咁样嚟。 都要重新开始，每次早晨你都要重新开始，你要面对。 好，神歌，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卡宾梯利即景， 卡宾梯利即景，作者诺拉。光阴变换，教区开始拥明繁忙，舒展筋骨，从又一个冷寂的白天换过境来。孩子们放学归家，大人从城里下班，窗门敞开，房子仿佛绽放笑靥，白色框线里有两车突然回火，自行车一辆接一辆交错驶过，炊烟如绸带从家家户户升起，厨房的蕾丝窗帘后有正准备晚餐的身影，一脚好球射进后院松树间，一只斑点牧羊狗和一只塞特犬在草地上听男孩子们呼叫着击打曲棍球，两只喜鹊在房顶依旧喋喋不休。现在起居室宽大的窗亮起蓝光，一家其乐融融依偎在电视前，新闻正播报导弹和炸弹落在巴格达、特拉维夫和宰克兰同样的郊区。 卡宾梯利即景， 是啊，这首诗的时空很重要。卡宾梯利呢就是他住的地方，是在都柏林的郊外的。咁可以想象可能係一个住宅区啦、 嗯、 一个郊外嗰种住宅区，可能比较悠闲啊，即係唔似闹市入面嘅。咁首诗入面都写到啊，但係首诗係写于咩时间呢？係写于海湾战争嘅时候 ,1991 年写嘅。咁佢一边讲緊呢一个好普通嘅西方社会啦、啊、一个都柏林嘅郊区普通人嘅生活啊，返工放工啊，又有一啲嘢会突然嘅，比如话有佢话有辆车会突然间回火，但系呢啲都唔影响大家喺度继续做啲乜嘢，做啲日日如是嘅嘢，而且带有少少美丽咧，炊烟就好似丝绸咁样啊，哇！隔住个雷沙窗帘，有人喺度准备晚餐，一切都其乐融融啊，太平盛世嘅景象。但系同时发生紧咩呢？同时，当佢哋准备好晚餐啦，西方人啦，其实香港人都系啦。开埋个电视准备食晚餐嘅时候，电视入面哦，炸弹导弹同时间落喺巴格达啊、特拉维夫啊呢啲地方，战事发生緊嘅地方，最后一句话 同样的郊区、 嗯、 战争未发生之前他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那我们又在这里继续过日子，但是这一切原来同时发生的。 即等于我们有时看新闻看到那些这样的战事好像跟我们自己的距离很远一样嘛，以为。 最讽刺的就是往往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 嗯啊、 即尤其我们东方人呢又很强调什么一家人齐齐整整、嗯、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嗯、咦那边是生离死别。好、啊、无辜的东西。同埋呢首诗呢又有带有一种呢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呢那种原罪。佢帶一種原罪感，覺得咦，點解我哋仲可以無動於衷呢？喺度過緊我哋呢種即係苟且偷生嘅生活呢？佢帶有少少諷刺、譴責嘅對前面嗰種美滿、啊、但係事實上我哋又唔可以譴責噶嘛。所謂普通人佢過普通生活係佢一個最基本嘅要求咯、啊。但係呢一對比你就覺得入邊有一種負疚感。 係同樣的郊區添。卡賓梯嚟即景啊！咁跟住我哋最後要聽嘅咧就係《聖霜》。 《聖霜》作者諾拉。最初是誰闖進我家，散佈無次承載的黑色死亡？是誰低聲無息念誦我的天主，我的上帝？從地板上的那個孔洞，門線上的那個括口。那一根断开的头发里，它随风潜入；那个该死的木像，任由墙板间的折疤留下疏缝。它的呼吸馨香，渗透秋日花朵的芬芳；它的气息犹如蜜糖，在房间四处弥漫，像一双红日西沉于天际。它的血红眸子透过雨雾照进我梦境。往我生命注入流动的暗冰，他的轻声低语在电话里嗡嗡鸣响。我转头望见眼前升起聚拢的，好像夜里一根火柱，又像日间一柱云烟。现在我终于明白神祖云源的缘由，我无意识地摸索身侧，寻找颈上的齿痕。我踩到床边涂满潦草字迹的纸屑。 圣霜，爱尔兰诗人诺拉的作品。 圣霜是一首很复杂的诗，在他整本诗集里面其实是一首可能是最复杂的，因为他很多诗其实很简单，好像刚才我们的诗是很容易明白的、嗯、我们听下来。但这首诗呢因为 有一个首先是一个宗教意义，然后但是他将这种宗教意义转化成了什么呢？圣霜首先是指呢在基督教的传统，尤其西方基督教呢就说有时呢一种圣迹的显灵、嗯、是会出现在一个很虔诚基督徒身上，比如他的手掌心、 哦、 会出现一个痕，即是好像耶稣呢被钉那个钉痕。 嗯嗯，系，即系个伤痕。 系啦，咁以前咧，即系更加之虔诚嘅时代咧，大家就会觉得呢个系圣子所受嘅苦难都呈现喺我身上，亦都系一个证明咁样嘅。咁圣伤呢样嘢咧，但系对于一个现代人嚟讲，存唔存在圣伤呢样嘢咧？佢入边咧，佢其实喺度质疑紧嘅。咁佢讲我嘅天主、我嘅上帝嘅时候咧，佢加咗个问号嘅。吓，到底系呢啲嘢出现喺我身入边，尤其？去到佢话哪个该死的木像嘅时候呢，其实佢讲緊边个呢？耶稣系木像之子、 嗯 啊。其实耶稣如果佢唔系一个即系宗教嘅一个圣徒啦，或者系一个神子咁样嘅角色，佢系世俗身份就系一个木像嚟咁。呢、这个但系呢个木像呢，假如佢还原返木像嘅身份嚟到呢首诗呢，就好有诗意、哦。佢呢喺地板度喺墙板上面呢留下咗一条缝隙。咁嗰条缝隙呢就俾到呢一啲比如花朵嘅芬芳啊，俾到啲风啊，俾咗啲蜜糖气息呢係潜入咗呢个女诗人嘅房间、 嗯。 对于佢嚟讲呢啲痕迹呢比起一个显性嘅痕迹更加有意义。所以呢去到最后呢佢呢首诗係变咗一首係关于写作嘅诗。佢先系呢，佢话佢摸索紧佢身侧呢，佢揾到佢颈上嘅齿痕。 系， 其实颈上嘅齿痕呢度有少少毒神噶，我觉得。 嗯嗯， 即系佢系好似呢古代有啲修女， 嘅想象系佢同圣灵之间系一种好似性爱嘅狂喜，即系呢种系所谓最高境界噶嘛。佢嗰个痕迹唔系显示喺佢只手掌心， 而系个颈 喺条颈度。颈你就会联想到系一种亲吻啦， 系，所以你就话呢度好似有啲亵渎神灵咁。 但系最后佢最后又转翻佢一个私人嘅身份，咦？原来佢身边咧，佢已经写满晒字啊。其实咧，佢呢一次同圣灵嘅遭遇咧，最后系令佢写作，佢写低咗好多字。呢啲字咧嘅痕迹咧，就好似以前嗰啲遭遇圣灵显圣嗰啲人咧喺身上嘅痕迹一样，佢嘅痕迹咧就残留咗喺啲纸度，变成咗一首首诗。 系，其实咧，除咗呢首诗之外咧，头先我哋介绍嗰三首咧，我都令我忘记咗阿诺拉系一个女诗人嘅身份咯。 其实我有啲刻意嘅，佢啲刻意拣呢种诗嘅，因为佢有好多诗强调佢女性身份嘅，但系嗰种女性身份咧，我又觉得嗰啲诗唔系佢最好嘅诗，系因为咧。有啲人民亦云嘅，有啲人民亦云，即系将嗰种男女性之间嘅对立啊，好简单咁样写出嚟啊。咁我可以理解嘅，因为爱尔兰系一个好传统嘅天主教国家啦。咁其实佢嘅女性解放运动咧，其实都几受压抑嘅。咁但系嗰批诗咧，我觉得就系一个人咧喺极端嘅压抑之下嗰种反弹咧，未必会系一首好好嘅诗，似一个宣言多啲。 嗯，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诺拉啦，咁下一集再倾啦， 好，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